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17: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车比较多，南向北的方向，建国门桥也是行驶缓慢的。东三环北向南的方向，三元桥到金广桥行驶缓慢。东四环南向北的方向，四惠桥路段有事故，这个请后车注意避让。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路段有事故。还有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有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后车呢排到了环铁桥。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后车排到了环铁桥。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又是周一了啊，周一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北京城好吃的那些东西、啊、 是的，我们遵循这几天的就是每周一的固定选题，捋着二环咱们吃 转圈儿、啊、 是 转圈吃这个。今天呢咱们聊哪儿呢？这样，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啊。这个今天呢这位嘉宾呢上周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来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啊。现在终于人家那边事儿忙完了啊，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嘉宾，上菜的导演啊，原美食地图的编导，我们的赵雪莲赵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 特意给你留着呢啊，就是我们可能到下周一的时候要说北二环包括鬼街就这么一截儿，因为我都说呢离你家很近，这段一定要给赵导留下。 行啊，其实可以那个旅游景点周围，就故宫周围也有好多呢，就是得周围大一点，范围大一点。 哦， 城里的呀， 就五环内都算、啊、是吧。 好吧。 还有一位，这是我们 会玩的作者，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哎，这个欢迎杨老师啊。今天咱们说哪儿呢？咱们四个 不是西边吗？ 对， 西边 西二环。 对， 那我大概说一下啊，就因为那天咱们最后说到 长 春 街 了嘛， 嗯， 对吧？然后今天就复兴门啊， 嗯， 阜成门呐、啊，车公庄啊、 嗯， 西直门啊， 嗯， 如果有时间，咱们可以转到积水潭；如果没时间，基本就是西二环。 行，咱就顺着西二环捋呗。 是 因为西边啊，咱说的还挺少的，好多西边的朋友都说，怎么老不说我们西边啊？ 哎，我们西边可好了， 嗯，我们西边特别好， 真的。 这你们一个北边一个东边的，都说我们西边好。 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 是在那边长大的。 哦， 你想我出生在积水潭医院。 哦 啊，是吗？ 啊， 我雍和宫是不是 啊？ 我 你是哎呀，你到底是谁？ 不是我 听着像乾隆。 不是， 是啊，雍和宫里不是摆着一个乾隆出生时候那个？ 我是那个就那个隆福寺那儿生的啊，因为隆福寺。就是隆福寺啊，在那个民国那时候，因为这两天我老看历史书，说最热闹的两个地方就是在北京城里啊， 嗯， 一个是隆福寺，还有一个是天桥， 哦， 就这两个地儿都特别热闹， 哦， 类似于现在的工体啊， 嗯， 鬼街呀，啊，就这样。 但是隆福寺那时候档次比天桥高 好 多，好 高好高的， 哦， 嗯， 对，这个我不懂啊，问一下，隆福寺也算西边的？ 隆福寺算东边啊？ 对呀， 算我家那边。 对呀， 算偏北啊。 我告诉你，你知道，就是我说我是西边的 啊， 维哥是东边的，这东富西贵就凑齐了。 哎呀呀呀，得嘞得嘞，今天是富贵人家啊，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些既富又贵的地儿，好吧？ 嗯 啊，但是我们的吃食呢，可不一定是都是贵的啊。 那 是的， 是 的，是 一定您在这边走的时候不能错过的一些东西， 是 好不好？那咱就先从复兴门开始呗，因为长春街上一次咱说过了，当然赵导没来。 嗯， 咱问问赵导， 嗯， 长春街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长春街 啊， 长春街和那个宣武门中间有个新华社， 是 新华社，新华社边上有一条路叫铜林阁路， 哦，对， 那条路上有一个卖驴肉的店，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带火烧吧。 他家有驴肉饺子、驴肉包子、驴肉火烧，都是 板肠什么的， 对，全有。 哦， 他家那个店一进门有一个大的中国地图，就是凡是开了他们家店的都插一个小红旗，就我感觉东边全插满了，然后特别震惊，我说海南都插上了，然后我还专门问老板， 哦， 我说海南您海南这驴怎么过去？他说他那都是就西北的驴，然后已经是一个庞大的销售那个整个一条体系冷链， 哦， 然后过去的。 那应该是王胖子， 不是王胖子， 不是， 不是，哎，我真想不起来那名字了。反正店还挺大的呢。 没关系，没关系，理解，因为你一般上节目， 嗯， 要不然就地点想不清楚了，要不就是名字想不清楚了。 反正那个店挺大的呢。 反正已经标配，你比如说新华社。 对， 铜陵阁路。 对对对， 你没说到照灯雨露，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对这个铜陵阁路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听，我一下就记住了。 是， 照灯雨露也挺好听的， 而 且都是抗日志士。 是， 对，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们拍这家店的时候，我们在扫大街接彩，就过来一个人，我们就拉着他。那个，您知道那个您爱吃驴火吗？您藏于哪家吃啊？然后拉着十有八九都是新华社的上班的那些工作人员， 啊， 然后每个人特别诧异的看着我们。我就在旁边上班，我就能跟这儿吃啊，我吃完回去加班去呢。 嗯，就是小胖啊，对长春街和复兴门之间最喜欢的， 嗯， 就一个地儿，当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地儿，不是饭馆啊，也不是商场， 啊， 一个是鲍家街13号， 啊， 嗯， 哎呀，他喜欢那个地儿，并不是因为那个乐队，啊，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喜欢。因为他学音乐的嘛，所以对那儿觉得哇，不管是 学音乐的女孩气质都特好。你没叫我呀？您那不是分年龄组吗？是吧？ 这个是一个，他对那儿特别那什么。然后在长春街边上有一栋商业的楼，但是具体那个楼咱们就不说了。小胖在那儿健身减肥，所以对那儿印象也颇深，是吧？ 是的， 没有什么 印象。然后那个在新华社那条街，就是面冲新华社往左手走，西往西走 啊，对， 有个五花马，是陕西 这个我们 说 过了， 是吧？ 说过了。 然后 再往前就是那个马凯。 对对 对, 对、 哎， 这个也说过了， 都说了哈。 对对对，就是湖南菜那个是吧？ 因为再往南边走啊，其实也有，但是就牛街了 啊。对 对、 那个， 这个咱们就以后 有点远了。 下次咱们再说的，就是二环捋完了，咱们再说两广大街沿线。 还有一个地儿，就是宣武门十字路口有一个宣武商务酒店。那个酒店里头有三个饭馆，有一吃粤菜的，叫什么紫什么来着？哎，那个也挺好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粤菜馆。 是哪个紫字？ 紫颜色的紫，叫紫什么？ 这就好搜了。 就在那个宣武门商务酒店呢，而且那个一楼它有一个档口，然后卖那个特大个儿的包子。 哦、 特别大个儿的包子也特别香、哎、因为它是那个宣武门酒店那儿的厨房做的、嗯、 好了好了、到此为止了到此为止了啊 行 咱们从复兴门开始走了啊 嗯 开始走了 先说复兴门吧我觉得复兴门一说先得让 这还能用 先得 咱们说吗 先得 维哥 说 这 得维哥说对不对 嗯 住那儿是吗 从小在那儿 长 大 的, 长大的、 哦 是吧 对 来有没有的都说一说 比如说像 有 嗯但是我觉得真要是觉得还不错的话啊 嗯 其实应该到就是复兴门那边不是有百盛吗 对对对 百盛嗯原来还没有那条那个商业街的时候有一些饭馆但是现在呢都变成商业街了然后有很多的大型的酒店嗯反正基本上都是各种五星级酒店里吃呗、 哦、 啊下午茶呀什么的也就仅此而已了真心话 说是那么说但是他们家老去烤肉碗吃饭 对其实要吃的话你可以往复兴门西边走、 嗯、 啊南礼士路那边啊比如说能够吃到的我觉得像烤肉碗 烤肉碗 哎对因为那个我妈特别喜欢吃 嗯 然后再往北边走一点奔了三里河的那条街老字号也很多包括、 嗯、 那是上海老饭店 上海老饭店、 哎、上海老饭店 那是往西 哎对对对对 淮阳春跟上海老饭店那一角那 是是是、哦、这些饭馆都不错包括三里河路因为三里河路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就这条东西走向里头也有很多的老饭馆包括叫淮阳春啊淮阳春 啊, 啊都还是 同和居 对对对同和居、 啊、 对 都二期剧场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 基本就这些了 好好、啊、这个 也没说出什么来 啊 好你再重复一遍 那我再重复一遍说说烤肉碗啊 哦啊 啊 也没什么别的了是吗 烤肉碗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个芝麻鸭子 啊 好多人不知道 芝麻鸭条 这叫芝麻鸭子芝麻鸭条吗 对、 嗯、我们拍过这个当时我们选了就是去了考察了很多菜、 啊、 然后最后拍了一个芝麻鸭条后来那个经理还找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说我们烤肉然后我们还讲了我们听那个厨师讲了这个芝麻鸭条的故事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 啊、还有故事呢 故事具体的我得翻翻我那稿子 那反正我觉得那故事不重要、 嗯、 最重要的是那个这东西是真是好吃不贵、 嗯、 现在还卖30多块钱然后炸过的、 啊、 酥脆然后里头鸭有鸭油有鸭肉还很嫩 30多块钱 32还是36啊、 哦、你得看你要多大的 鸭架子吧 38呀 不是鸭条 鸭 条 啊 条 炸的外的果蘸汁嘛 对 啊炸出来的嗯、那还 特别脆就有点像那个原来有一个卖拉面的一个店、 嗯、 然后卖那个芝麻牛肉丝那感觉 嗯 脆脆的 就说心里话那道菜如果你不认真吃的话吃不出来是鸭肉 嗯 当零食吃感觉、 哎、对对对对 一会儿就吃完了 嗯 所以一般 很容易就没 对 啊很容易就没大家端上来之后他肯定他是在特别大的菜来之前或者上烤肉之前、 嗯、 上来这么一盘 嗯 就有点像去往钢镚吃那个酥肉似的那感觉 哦 对吧就是、 哎、好吃哎 这好吃 好吃、 嗯、就是那感觉然后而且呢很快就一扫而光而且不贵、 哦、 对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老字号我推荐点这个好吃不贵的、 嗯、 是吧嗯 对那刚刚赵导说为什么不说烤肉啊烤肉碗的烤肉不用说 这还真是不用 说就是好吃、 啊、然后上次跟孙涛去了一回吃了一回羊眼你看他就爱吃 就在那儿吃的 啊对 哦 啊也还行 也是上火烤的呀 不是烤的 就人直接、 哦、 直接上盘来的 对对对、 哦、 烤的、 哦、 啊、 哦、 还也还可以因为就是孙涛这个 口味、 这个、也不是口味吧，他想法，他觉得去一些这种大店，总是咱们来一点这个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别的地儿吃不着的东西、 嗯、 还行。 我找着那故事了，我找着那个说那个这个大厨姓王，你有印象吗？ 我不认识 啊。你不认识啊？那太好了，然后那就好办了。然后这个大厨姓王，然后说这个为什么在烤肉店里菜谱上会有一道芝麻鸭肉呢？然后他说就叫芝麻鸭肉，你跟他说的是对的。然后那个王老师就说那反正烤肉馆的菜单传下来就这样，多少年都没改过。然后呢说这道菜是从芝麻羊肉转过来的。然后说那个这道菜呢就是叫有标准，就一定是抓舌头的地方要是外焦里嫩，这词儿听着挺俗的哈。大家能看到吗？这块儿还挺大的。 对， 是。 就是 嚼到嘴里滋滋冒油。 对对对。 酥脆。 哎，这比我想象中的那条要粗得多。 对，它 这是 像块儿 大拇指头似的。 然后他说呢，就是这你怎么做到那个让这个鸭子里的肉嫩呢？让这个肉里有很多水分呢？他说搅拌的时候挂糊一定是顺时针搅。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大厨为什么要顺时针搅，然后那个大厨说他也不知道，反正祖传就是顺时针， 靠一个方向就可以，那个劲儿就上上了，不一定非得顺时针逆时针，可能你别改变方向就行。 对对对。 然后反正说炸这道菜呢就是特别考手艺，就一般的那个掌握不好油温的就吃不出那个滋滋冒油。 它是几遍炸呀？ 他先是拿那个炸它先四成火候，先下原料，然后小火，然后出锅前再大火。他说前面这四成火是为了原料定型，小火是为了成熟，大火是为了逼油 啊，对， 就把那油拉出来，对，然后最后沾出锅以后沾芝麻。然后我们当时就好奇，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油温是四成啊，是八成，是十成啊？然后那大厨特别实在，想了想说我们拿手试。 就是经验。 对，经验。 对对对。然后他说隔着那个锅手心感受一个热量，然后我们觉得就特别神奇。而且他还能根据鸭子来的那个鸭肉的那个年龄来调整油温。就真的是个手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菜特别值得拍，我们就拍了这个芝麻鸭肉。 哎，你没拍另外一道吗？就是我妈每次要去吃都是他们那个炸的那个大虾，然后人专门那个卷成一个造型，然后摆在盘里吃。不是不是，带皮的。 炸 烹 虾吗？ 啊，类似这个、类似这个。因为去那儿基本上都是老中青三代人。 对对对。 就他都比如说像夏明这样的可能都是啊人家说这儿好吃、他慕名去的。但基本上左近的人都是带着家里的长辈去。 对对， 长辈一说要去那儿，包括要吃同和居，哦天哪，很正式。 对对对对， 就觉得哎呀这好地方好地方。 对对对， 都会点那个。 那个我们没拍，因为我们拍这个都争取了半天。本来就是他们，就是我们也觉本来要拍那个烤肉的， 但是至少他那个都是名档嘛，名厨嘛，然后里头那大称，然后拿那个大竹筷子在那儿炒，这些你们都拍了吧？ 拍了，拍了。 好好好，来吧，有很多朋友看来跟我都是邻居啊啊！你看，YWM 说别忘了我们家楼下的太婆天府 就在对面， 剧场北路。对，这是一个吃涮肉的 哦， 就是专门里头好多的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就是他们家虽然是以涮肉为主，但是这涮这些菇都没问题。包括辉也说了，说怎么没说龙人居啊？是的，是的，有龙人居啊。包括王子爸爸也说了，金融街那儿原来有一金湖茶餐厅，不知道现在还在吗？我已经好久没在那边吃饭。他说十年前老泡那儿谈事儿。原来那地儿还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 多好！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都十年了。 是，这个得我觉得复原一下，对吧？我不是说金湖茶餐厅啊。 啊，你是说吸烟区啊？ 那就不聊了啊。 那个我再推荐一地儿。 什么呀？ 那个桂香春。 哦， 这个是北京的清真点 心的 老字号，老字号，对吧？ 对， 这个他们家什么那个外做那个糖耳朵啊，这个 蜜三刀、 蛇饼啊、蜜三刀、蜜供都特别好， 是， 而且 就在李石路的那个路口， 很好找，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这儿有一家，三里河那儿有一家，其实都在这附近。还有哪儿还有一家？我记得 那超市底下有。 牛 超市 啊，超市有 清真超市门口就有。 惠香村是觉得现在清真点心算是基本上唯一一家剩的做的，很买卖很大 的。做 的 那样做的很， 我跟你说用油不一样，他用的 是 香油，对吧？ 这 个清真点心用香油，这个还真是单一路，单一个口味儿。我觉得，而且，说实话，有的比有些地方的点心啊。做的油没那么大，反而咱们现在吃着更好， 对， 对吧？ 那个就原来北海的那个至山门街排队的那个，那后来挪到那个我们家后面超市，也是一清真点心，它确实是没有那么油，感觉 它用油方法也不一样， 对， 好，特别好。花儿说了，三里河那家桂香春没有了 啊，没了， 对， 三里河那边李石路那还在啊， 对对对，李石路那还在啊， 包括任姐说金湖茶餐厅还在， 哎， 好好好，其实在复兴门李石路那片吃饭基本上横竖就那几条街，比如第一可能档次稍微高一点的，您就得在金融街吃， 对对对， 因为金融街那儿可能商务的多一些， 全是银行的那个， 是的是的，商务保险公司都在那边，商务的多一些，所以在五星级酒店里，然后另外一条街呢，就是李石路的那条街。那条街老字号很多，还有就是二七剧场那条街， 对对对，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南北的。然后呢，东西向的就是三里河的那条街，啊，都是这些。 那咱们继续往西北走走呀， 那个哪儿算吗？ 还有呢？ 那个月坛桥那儿，就是那个黑龙江驻京办那个， 对对， 它就在 算 就在那个二环的马路边儿。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有三个店还挺好的，一个就是那龙岗酒楼，龙岗酒楼因为它是黑龙江驻京办嘛， 对， 我们去那儿拍过那个大厨做那金饼，就是不是拿金子做的，就那饼做出来金黄， 那是用你说， 饼做出来金黄金黄，那是特别老大个儿一个，然后就能看报纸。就蒙在那个书， 半透明状的那种， 就是特别透明那种，然后就是干吃也行，卷菜也行。然后特别逗是那个，当时我们去拍的时候，那大厨给我们讲了一个算段子嘛。他说你怎么判断这人是东北人？他说你问他过油肉是甜的还是咸的？锅包肉是那个。山西去了，你锅包肉是甜的还是咸的？说要是说咸的，他说那肯定不是东北人。他说要是甜的，你还得问他是用糖拌的甜还是用那个番茄酱甜。他说用这俩地还能区分他是黑龙江的还是沈阳的，就分得特别清楚。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锅包肉，据说就是据那个东北的乡亲们说，就还是很正宗的。 对对对，对。 然后、哎、他那还有德蒙特利鱼吧？ 有 是吧 有， 我记得是啊， 这都是他标配。 这都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那是很老。 京办吧，你想想，那可不嘛。 然后那个龙岗酒楼的一楼有一个老门框爆肚涮肉，然后就是老门框大家很熟了嘛，有烧烤啊，有涮肉、爆肚什么的，还有他们家那烧饼，各种烧饼那儿也有卖的。然后边上有一个卖煎饼的，我觉得那个他家那煎饼还挺好吃的。就是。做煎饼的是一个天津大姐，然后呢给你用的那个就是也是现在都标配了嘛，跟什么绿豆面的，什么甚至什么黑米面的，就各种各样的那个面糊糊，然后给你做那煎饼果子，八块钱，现在应该算比较便宜的那个煎饼，八块钱，然后那个煎饼还挺好吃的。 哎，一提这个我想起来了，别忘了啊，六月份的时候跟咱姨说。是咱姨还是咱 姑？ 老 姑， 哎， 就我们几个。 好， 就那烙饼卷一切， 记得。 对对对，行，没问题。 好吧。 还有海鲜捞面也好吃。 哎，都来上， 别给 都尝了， 累坏了。 我们打下手。啊， 对，咱姑听着节目说，别六月份我走了，我出去玩去。 哎，他们就是我老姑这一茬那个退休的人，活得可滋润了，然后到处去旅游，去的地比我去的还多， 对，很开心吧？ 又有退休金又不少，然后身体又好， 对，对，王子爸爸说这个是这个我也吃过，这也在金融街，那个他说那个金融街道乐算是老牌日料了，多年前去过，然后因为那他正好是在那个大厦的底商，很大。然后我不说嘛，就是道乐餐厅，基本上就是老牌日本料理。然后在鸟巢的边上也有，然后金融街这家他后来的，包括东方新天地也有，所以开的还不错。 就前两年我还问过人家，特别傻傻的问，哎，道乐跟谢道乐是一家吗？人说不是， 道乐 姓都不一样嘛，一姓道一姓谢。 道乐怎么写的？不是那个 就他们家 那个。 一会儿你看我裤子上面写的也是道乐。 他们家的 logo 你有股份的 不？他们家的 logo 就跟杨大爷似的，他门口挂一特大个儿一螃蟹。那 所以为什么我会问是不是谢道乐？ 好像有印象，有 跟谢道乐有没有关系？ 然后他们家当然那个蟹我不吃啊，因为吃不了，太贵。主要我吃它的定时 啊， 哎，定时非常好。 哦，哪天咱俩吃去？ 可以可以， 我可以吃蟹， 我也可以。 维哥请客是吧？那我也去吧。 您刚才也说您吃不了，我以为您 维哥吃定时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咱们还是去他边儿的那个麦当劳吧。真的真的，那家真的挺好吃的，可以吃，可以吃。 然后我觉得那个金融街全是银行那条街，就是挨着齐白石故居的北边，就有一个地下的那个，然后有一个叫素虎的，素的老虎，素老虎的那个餐厅，我觉得他那个现做的木器手卷，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吃特别的清爽。 他 那个手卷里有草莓呀、然后有那木须叶啊那些的， 可以 还挺好吃的。然后他们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油泼面。不说面，反正就是 他们家就是专门做素的，是吗？ 对，有一些仿荤的，比如那个猴头菇可以炸成个串什么的。 对，哎呀，没念完，人王子爸爸还说呢，那个道乐是第一次相亲去那儿见的面 这有意义。 对，但是未果 真好 啊 好未果， 不好意思， 那也是第一次相亲。 对啊，所以记忆深刻，真的， 那也挺好。 有时间真的，咱们一块儿去到 去看看王子爸爸啊，看看王子去。板砖也说了，桂香春啊，李师路把口有一个，顺着大街往南走，快到西便门那儿十字路口那儿还有一店呢。 对，不是 新开的， 也开了有年头了啊。 好吧，好。接下来咱 还有呢，还有我没说呢， 不好意思， 没说完呢。 那您倒是说呀， 你这个金融街那儿那易味轩一定得说吧？ 哦， 对吧？这个做 易 餐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北京那个易餐里头，绝对排前五肯定没问题吧？ 真的，我发现了，说这种高级的，我们都得听你的。 不能，我听说过，人请我吃过一次，人请我吃过一次，确实是好，我觉得跟那个 Opera 不是太一样的风格，不是都是就等于都是咱们那个易餐北京易餐的这前几名，包括跟那个四季酒店那个 Mio 是比较偏那个什么的。 那易味轩人均也不低呢吧？ 不低，现在得600多吧？ 600多呀， 好像是。 咱们还是去道乐吧。 哎，又道乐了， 又道乐了， 这好啊！道乐吃螃蟹去， 可以。 就是易味轩，我觉得真的就是，比如说您有点什么重大的事儿或者商务的事儿。那是一个绝对是首选，因为那边确实有很多人有商务需求。 是的。 豆豆爸爸也来问了，说明天上午准备去朝龙五金机电城办点事儿，有没有特色的餐饮呢？这样先进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里大放送。 传承中国古法手工金器工艺，诠释中国黄金文化的高贵深远。北京工美集团旗下沃拉菲，美在技艺。经过匠人们千层关万重宫的古法手工绝技，每一件艺术品仿佛时光凝结。我是工美沃拉菲副总经理武玉山，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欢迎您走进沃拉菲，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 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青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今天早上啊，我不是被闹钟吵醒的，就是被风刮醒的，简直这风太大了。什么时候这风能停呢？ 现在这个风力呢已经减小了，就是傍晚期间这个风力已经减小了，到夜间呢会更小一些。所以呢在这个16:30的时候呢，这个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夜间呢，这个是晴朗的天气，风力不大，这个气温呢下降比较快，预计最低气温是15度上下，有利于这个夜间的睡眠。那么明天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主要是这个午后啊，这个云会多一些，就是对流云。但是这个对流云的发展也并不旺盛，所以呢出现阵性降水天气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明天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早晨阳光照射是很强，因为明天早晨还是晴天，大气透明度是非常的好。这个刺眼的阳光对驾驶安全不利，这个开车出行的朋友呢是在采取遮阳的措施的同时呢，还要注意控制车速，就是确保行车安全。那么明天的第二个需要注意问题呢，就是中午前后虽然云会多一些，但是呢它都是一朵一朵的这个云彩，这个遮挡紫外线的效果呢不明显，所以紫外线明天还是很强。这个户外活动呢要注意这个防晒。除此以外呢，明天的气温会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为31度左右。这个中午前后呢是天气比较热，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9度，明天呢是31度，这样的话就是说比今天的气温高那么2度左右，而且明天是这个空气干燥，所以呢中午前后的话是要多喝一些水。明天之后的几天呢，北京天气的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等到6月1号和2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次高温天气。中午前后呢天气炎热，就高温天气就是说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左右了。中午前后的天气炎热，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好在呢就是那两天呀，这个高温的时间段维持时间不太长，而且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一早一晚和这个夜间天气是不太热这样的。那么除了北京以外呢，咱们全国未来几天这个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降雨的一个天气趋势。一方面呢就是未来几天主要就是从明天到周六，我国南方呢是将先后出现两轮的这降雨天气过程。第一轮呢是29号到31号，贵州、江南大部和这个华南北部等地的这个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么第二轮的降雨呢，就是6月1号到2号这两天，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这个云贵高原以及江南南部还将出现这个大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这个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么个情况。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明后两天这个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呢，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地区是一个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个天气的这么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就是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出现在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因为它是这个冷涡的影响再加上有热力作用，这样的话就一般就是午后到傍晚。东北地区啊还有那个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部内蒙古的东部有这种阵性降雨天气，并且呢有时候会伴有这个雷暴， 说是出现雷电这么影响，或者是这个偶尔可能有的地方会有这个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东北地区呢明后两天要注意防，就是午后要注意防范这种这个突然来的这个大风或者是这个冰雹这样的天气，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要关注一下几个事故路段了。先来看一下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请小心。还有东五环的南向北远通桥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向南的方向，七棵树桥和环铁桥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已经排队到了五元桥。北三环的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受事故影响的也是行驶缓慢的。北四环的安慧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蔡户营南路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玉泉营桥。再次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再开心一点。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特别好。 我开心。大家好，我是错错。 哎呀，欢迎错错，欢迎波猴样。来来，咱先解答一下这个豆豆爸的问题。 嗯， 人家明天要去朝龙五金机电城办点事儿。 啊， 这个我配广告的时候配过他们家， 啊， 但都不知道是 哪。那你都不知道在哪？ 刚才 不知道啊，我只是配广告嘛，也没说具体在哪。 承寿寺那边。 承寿寺那边 啊， 来， 你说咱们是往给人往方庄那边支呢，还是往义庄那边支呢？ 有， 别义庄太远了， 是吧？ 义庄， 因为他确实 别义庄 也不是很。很远， 他正好是居 中 了， 中间呢， 承寿寺离义庄还 方庄吧， 真的挺远的。 方庄，我觉得相对近一点的就是那个哪儿，就是那个老门框。 人家要吃卤煮， 哦，啊，吃卤煮啊！ 人家没说啊， 没说，灌肠也行， 哦，灌肠也行。 人家说卤煮、灌肠什么的都成， 对，都行， 只要有点特色就行。 啊，老门框可以吧？ 对对对， 老门框。 蔡虎营那儿离承寿寺 远， 远，这我都知道远。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那一块，因为我对那边不是太熟。 方庄这样，就是那有一条特别著名的博联美食街。 嗯 嗯，这条街上就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像那个。鬼街把头第一家，那不是当初吃那个港式啊， 对对对， 什么就那家店，后来他从鬼街搬走了，就搬到方庄去了。 嗯， 哦，以至于整个方庄这条柏林美食街 就 起来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条街上您可吃的挺多，包括传统特色的。 对， 您比如说， 像那边可以有吃饺子的店， 吃饺子啊，一碗居 大青花、 啊、对， 一碗居在那个环岛边上 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老西安饭庄也在那边 啊，对， 虎王鱼了吗？那、就是、 对对对、 啊， 然后包括您在那儿，除了那个还可以吃那个川菜。 嗯 啊，川菜那儿有，店都特别大。 白角园是不是离那儿不远？我记得 白角园在三环边上 啊。对 对 对， 也可以吃 啊， 包括小肠陈也在那儿。 哎、嗯，对、嗯， 包括烧麦， 那烧麦对， 哎，独一处也在那儿、 嗯。对对对、 啊，您都可以吃。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靠南的应该就是那个老门框 哦 啊，老门框是最靠南的。 嗯， 是， 因为他那个他要去那五金什么城那块，我估计。那还是到方庄还能相对找着更好吃一点的。 嗯嗯，是是是，嗯，也要感谢托尼啊。人家说朝鲁五金啊，肖村桥那条路，叶川旁边有一大青花，但是他也不记得，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嗯，叶川是上海大众的 4S 店。 哦， 嗯，但如果要是离肖村桥近的话，您可以到那边去吃，四川饭店。 啊、 哦，就是人家那在那边。弄的或亭台楼阁小榭 啊，是吗？ 您可以去那儿、 啊。四川饭店是咱们原来那老字号四川饭店， 是是是， 是 人在那边弄、 哦， 很漂亮。 那个地方是不是离十八里店也不远？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不是有一条街全是吃饭的吗？ 是是是是。 什么那个炙子烤肉什么的，嗯、特别多。 哪天啊？咱们正好也是下班点儿。对吧？哪天咱聊一聊四 S 店周围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得维哥说， 东西南就是以维哥为中心， 没错， 好不好？维哥指个点儿、 啊， 然后就说：“哎，来来，我们就去这个四 S 店 啊，这个有想合作的品牌一起来啊，对吧？啊，这个 别支太远啊。来，我们要欢迎卫东啊，这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他说：哎呀，我回北京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出差了、 啊、 人家到外地了还听咱节目呢、 哦、 包括上周二、 嗯、 不是多接麦茶吗、 嗯、 啊，跟大家分享人家还发信息呢 啊，对对对，我记得， 对吧， 我 说我在外地呢、啊、我今天没法跟你们分享了、啊、 对 对, 对， 人家说了，说一聊到乐坛，说91年93年这段时间乐坛南桥底下他在那边买车、 嗯、 啊，龙岗酒店、哦、 那边还有卖车的呢、 哎哦、原来都在这个桥底下是人 4S 店，相当于我 停车场， 哎，包了这地儿了、 哦， 我把车都放这儿、 哦。 您说挑车，您就到这儿来挑了、 哦。 哎，都是这样的。 哇，91年、93年那时候买什么车呀、 啊？哎，老三样啊， 老都什么？ 捷达、桑塔纳、 富康。 嗯， 哦，就这三样。 哎，很高级。 嗯，是是是，听着就贵。嗯、 不是夏利。 嗯听维哥的 来吧来吧来吧，咱们复兴门可以再往那边走、 哦、再说一个，这再一个问题让明明抉择，你觉得唐宫算吗？ 啊， 唐宫算民族饭店吗？ 算、 啊、可以吧， 算而且那家也挺值得推荐的， 而且真的好多所有的这个唐宫，反正我吃过，我觉得他们家是做的最好 哦， 而且呢服务态度也最好， 对对对， 确实是因为那一年就咱们节目有两个人都说这个唐宫有的这个服务态度不够好、 哎、 但是然后来我记得当时还是楚涵说你就到那儿吃， 对、 哎、确实是好，特别是你像他那个那个茶位不是茶位，然后那个壶你把壶盖不扣上不扣住、 嗯、 它自动就给你蓄水， 嗯 等等的很多细节都非常 服务也不错， 非常周到、嗯、 对对对，虽然好久没去了， 挺好的，唐宫的服务员每个都会背弟子规， 真的特分店， 像坤儿那种非得大年三十跟人挤着吃早茶，这人都着急忙慌准备中午饭，那有可能就不周， 也分店。我有一次请一朋友，非要吃那个、 嗯， 然后就在那个附近，他们住的那个附近找了、 嗯， 我就不说具体地儿了、 嗯， 反正是唐宫。我说那咱就吃这个吧。 嗯、 哎呦我的天哪，这喊人喊的累的呀！你说我学播音的、 嗯， 嗓门应该挺大的呀、 嗯。 所有人都回头看我了，就服务员不看我。我的天，叫他们可费劲了、 啊。他们 的 服务员是不是有别称、啊？ 你得说明人家饭馆大。 哦，对对对 对， 对 吧？ 是是 大， 是是是， 来个 F 调。G 调 ，G 大调喊服务员， 好久唱不上去啊， 是吧？ 也感谢好多朋友，比如说苍鹰说， 嗯， 社会主义大食堂啊，就刚刚说朝龙那个 啊， 对， 还有这个 都在成寿寺那条街上， 对对对，兰特伯爵呀、 嗯， 等等等等，还有刚刚说这个健康是福、 嗯， 说朝龙往北走200米，新开了一海碗居啊，挺好的，就是贵啊， 嗯， 还有这个，还有哪个？ 灰就我说的那个四环边上那个、 啊、 那叫新 川 办 啊， 新川办 小桥流水、 啊、 真的，而且 现在天好，你可以露天吃，哎，真的特别好。 对， 下次咱们可以吃这个， 嗯， 真的不错。 别别别，咱先吃道乐。王子爸爸说了，道乐现在很贵了。 好，咱 我先点吧点吧再去。 非常好，你带着驴火去啊。来吧，现在咱可以往阜成门走走了吧？ 听博士、啊。 不，我就是一堂工，我就是问了一下。 好，行行、 啊， 来吧， 那就往阜成门走走。 阜成门， 好吧。 阜成门，那就是。有府内有府外呗， 对，就是白塔寺那片 啊，对对，府内呢，我先说一个杏园， 好， 对吧？杏园吃包子， 不错， 吃削面， 嗯 啊，包括炒菜，其实就是他那炒菜我还挺喜欢的。 但杏园早点不错吧？ 早点大包子呀、啊， 对呀、 啊， 这不错呀。 故宫看 《 清明上河图》，给吃了12个包子就走了， 是， 那就是。这小吃啊，当然那个面条早上差点意思，那包子特别，我知道有好多人真是赶他们家头一锅包子。 对对， 这个白塔寺那个店是新开的分店，所以相对人少，不像那个和平那个平安里那块儿、 嗯， 那个经常的排大队。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之后也会排大队了， 嗯、 就是。反正我原来那会儿去的时候，我觉得白塔寺那个相对还好一点。 嗯 嗯，这个阜成门内嘛， 这可以 是吧？ 值得推荐 啊。然后往西， 嗯， 往西阜成门外， 嗯， 曲园， 嗯， 对吧？ 嗯， 这个好像 全是老字号， 对， 太有共识了。曲园，我推荐大家吃那个子龙脱袍，啊，子龙脱袍鳝鱼菜得预定。 嗯， 还有发丝百叶，现在好像也得预定了。 嗯， 这个菜我们也拍过， 你看看，包括还 哪里真能穿过去， 是 真的吗？ 真的能穿，而且那个师傅切那百叶的时候跟我们讲，跟练武功一样，双脚要打开与肩宽，这个地方要离桌子一拳，然后刀这个刀是这么扶着，手这么扶着刀，然后离刀也不是怎么一指还是一尺，我没听懂，然后就当当当当当当切。真的很细，但是那个菜师傅说了已经不在那个菜牌上了， 嗯， 就是得预定， 得定啊， 你都卖多少钱合适，他说 嗯 卖便宜了他们 那会儿就不便宜，那会儿我记得我吃的时候在菜牌上168， 嗯， 哎，真的很好吃， 对，真好吃，太特脆特嫩的那感觉，跟吃爆比吃爆肚还好。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道菜了。 你跟张师傅说呀， 我们当时不知道嘛， 啊、 去了着重说了一下东安子鸡。 其实东安子鸡 很好吃、啊。 他们家东安子鸡是跟那个马凯这边学的， 嗯、 是很早以前学的、 嗯， 而且那个包括什么那个东安子鸡啊，酸辣肚尖啊， 对， 酸辣鱿鱼片吧，还是叫酸辣鱿鱼？ 都是蛮普通的那些菜 啊， 像您说的脱袍啊， 嗯， 穿汁啊，这都没有。 那穿汁就是发丝百叶嘛，真的跟头发丝儿、 哎。 可是我觉得那东安子鸡那个特下饭，而且里面那个姜，就是我最不爱吃姜了，里面那个姜都能给吃掉。 真的亲，继熊力之后又一个好主食的是不是？今天你说了这一个点儿了，全是主食。 没有，我说涮肉了，我还说那个 大饼、 木须、手卷、 包子，包括那个、嗯、那个摊的煎饼， 哎，对， 驴火、 嗯，还有驴肉饺子、驴肉包子，人都记着， 全是主食， 他们家 吃主食都有福气， 啊、是 真的，真的 是 还不胖，你看 是 跟熊力多像啊， 哦，是， 对 吧？ 吧 嗯，那个我接着说曲儿吧， 哎，您接着说， 曲儿有一个菜汤泡肚尖儿。这也是当年湖南的公馆菜，别地儿没有，就是他们家肚尖儿很鲜的，里头我记得还有竹荪啊之类的、 哦， 那个汤特别值钱，特别贵、哦，价格跟那个酸辣肚尖差不多，但是你想这配料的成本 是 不是？而且这个是属于宴席菜，酸辣肚尖还是属于这种小炒一类的、 嗯， 包括他们家的这个什么卤香的那个鸭子呀， 嗯， 炒的那个苋菜呀， 嗯。 哎呦，我那个苋菜，我跟他们后厨学过之后，回家怎么炒，也不是那个劲儿， 是吗？ 嗯， 炒素菜特别见功夫，你炒完了不能有汤。 不，他那是有汤的。 你那是有汤的。 不是，人家那个就是有汤的。 我吃过他们炒的那个素菜，咱们上没汤， 嗯， 就是蒜片啊什么、嗯、炒在一起特别香。 对。 然后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干干净净的，什么都剩不下。 嗯、 对。 还有他们家那个特别爱吃他们家香蕉酥， 哦 啊那个点心，好吃。还有他们家。那主食我也说个主食，腌笋包， 哦， 对吧？好多人都其实都到他们家外卖窗口买那腌笋包，特别有特色。我也不知道那腌笋是怎么做的， 嗯， 反正是特别有那么一股味儿，那种笋的那种，是笋干的那种味儿，很香，就 咱们就是虽说说曲园咱不吃饭，到那儿路过买几个烟笋包回家当早点特别好。 嗯嗯嗯，哎呀真好。队长说今天正好在丰盛医院给媳妇儿抓药。你知道丰盛医院什么最好 膏药吗？ 啊， 骨科。 对对 对， 骨 科。 对，是是是。他说复兴门桥啊，那个电台的西侧有一胡同啊，其实那个胡同呢我们叫真武庙头条。 嗯 啊，说那儿有一串串香。是的，就是串串香这地儿原来 就中华大厦后边吧。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店原来的这个位置， 嗯， 是我小时候在这儿换煤气罐。 哦， 啊，就在这儿。 哦，煤气站。 哎，现在没有了，所以就开这个。说味道不错啊，很重庆，早点也不错。他说还有龙人居，他说他们家这水煮鱼不错。 对对， 说阜成门桥这边好吃的不少，比如新川的麻辣凉面、宫廷牛肉饼， 嗯 啊，包括杏园餐厅啊，然后他包括说了官园桥那边也有好多好吃的。 嗯， 不错。 我买那个， 哎，咱是广播节目，看什么看？看哪儿去？ 别别别，这也有视频 啊！当然，我们视频直播两种方式可以看啊。 视频也看不见，手机里什么样啊？ 哎，真的特别好吃。 哦， 那个连那个张景岩老师都说，他已经多少年没连着炒三份了，因为炒了一份， 啊， 还没拍特写，我们就给吃了。 你这个给我们导播老师了吗？这个 没有 没有啊？ 不知道他要说曲儿。 有有有 啊！你说西二环能不说曲儿吗？ 我得，您得先说，我配图啊。 那这样吧，一会儿趁广告时段的时候，让赵导你举着离这个摄像机稍近点，给你一特写， 哦， 什么让大家看那个能穿针的那个肚丝是什么样？ 对， 百 叶 啊， 百 叶， 百 叶， 嗯， 好，这个咱们接着来说，说完了吗？薄荷羊。 我就还有就是，我觉得那新川凉面是， 哦，新川 啊，新川， 嗯， 啊，刚才那个听众已经说了， 对 啊， 是。 这个新川他那儿不光是这个新川凉面，我还喜欢吃他们家那个担担面， 哦， 也挺好。有一次我就在那边就是步行散步似的那个，长走，然后就在那儿吃了一碗担担面之后一直走到新街口。 哎，我记得 结果又吃了一碗，是吧？ 跟大腿你们俩就那条街东西向街， 对对对， 你们扫着街走着吃吗？ 对对对， 嗯， 扫着街从那会儿是从那个哪儿首都博物馆出来，然后过马路从那个长安商场西侧一直往南走，然后走到就是阜成门外， 嗯， 然后再奔东。 哇， 奔东，然后 穿过二环， 走那个 奔城里了， 奔那个走朝阜大街，然后最后到砂锅居 啊， 哦， 就奔白大寺西寺了。 对对对， 瞧瞧您这沿着管子走了 啊。对，那条 饿了随时补 很多很多， 嗯， 很多管子，但是其实主要是那个宫廷香酥牛肉饼也挺好吃的，哦，那个路上吃了。 好， 啊， 来凑凑。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从复兴门到阜成门中间这一段， 嗯， 然后也有一些，包括你刚才说那白塔寺那儿，我一个一个说啊， 嗯， 复兴门到阜成门中间李世路那儿，南礼士路那儿有一个四季民福，这是也算是个新生老字号了， 嗯，可火了， 嗯， 哎呀那人哦， 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觉得就有一错峰吃饭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地儿没有对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去都错不开这峰。 哎， 我们家边上的故宫不是开了一个吗，我们就想的是你像我中午吃饭，我十一点钟， 故宫的那个是外国朋友去那儿吃的多， 不分， 啊，也不分， 中外男女老幼什么人都有。 哎，吃十 分啊！十一点多去看，好多人呢，然后拿了一号，前面等八十多桌， 嗯， 然后我说那就回去劝劝我妈别吃了，我妈被劝通了，我儿子不行，非得要吃他们家烤鸭。 啊，你儿子能一人搓一只呢？ 不到不到，还差点腿儿啊脑袋不吃。然后那个等到两点四十多了，我们又去了一趟，拿了一号，前面等五十个。 两点多， 两点四十多，我跟你说到真是不行了，我就劝我儿子，我儿子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你知道，我们想这个点回家也不合适，然后就绕着故宫转圈你知道吗，又晒 都奄奄一息还转圈呢， 就为了吃， 真狠，这是亲妈呀。 后来我也饿呀，然后然后那个我就给那个老板打了一电话，我说怎么办呀，他说你等会儿啊，他就老板安排也没有座， 那当然了 也没有办法， 那多少人贼着呢， 对，差点就说要不上办公室吃来吧，然后办公室还得走到那个哪儿，走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往王府井那条的路上灯市口，灯市口那个店，我说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店特别神。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安平巷，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高兴点。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到我这没法不欢乐了，我是策策。 嗯，欢迎欢迎欢迎。 哎，这个一开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勾起了我们好多人的回忆。宝爸说了，说请你们指点一下啊，之前在西单那个底下的那个西蜀豆花庄， 他那算半地下， 对，半地下，就是后来改名叫什么77街还是什么的，就在那里有一那凉面，现在搬到哪儿了？说怎么找就找不着，小时候就一直吃。 嗯，是豆花庄吗？ 对， 对， 对， 那会儿我90年代初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西单，那时候北京人好像是大件什么东西都在西单买，然后去一趟还挺贵的，那会儿好像是我记得是我妈也不吃，也不在那儿吃饭，就是给我买一样什么赖汤圆豆花凉面我记得还吃过那个红油猪耳朵什么等等的，吃了不少次，每次去西单就盼着去豆花庄， 对， 但是后来就没了。 对， 就没有了，没有， 我都不知道。 现在也有叫它，也有叫豆花庄， 也有叫豆花庄的， 但跟它不是一家。你像比如丽丽豆花庄，跟它就不完全不是一回。 对，包括刚才错错说的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的那个，因为它对门是那个吃泰餐的那个吧，对吧？您可以去那儿尝尝，人家至少也叫豆花庄， 反正 名字一样。 是的， 对，那边。关键不是豆花，关键是那凉面， 反正各种小 吃 都好吃。 对，你看那凉面都特不讲究。最开始我带我女朋友现任老婆去的时候，就是为了图便宜。当时多少钱？8块钱7块钱我也忘了。看了好多馆子都说特贵，然后一到这儿，哟，这么一碗凉面这么点钱。然后还有卖好多那个就是小吃的。我记得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往里边就是一进他们那门再往里边走是一个自助火锅，一个人是38呀还是 那会儿特兴这个 28呀，反正特时兴这种。我们进去 是这个小20年前， 得有了，得有了， 是吧？ 对，得有了。我进去一看，哟，东西还不错，还。但是一想，从那个时候自助就基本上吃不回来那种，就28可能也吃不回来。我们就说，哎呀，算了，就吃凉面吧。吃了第一次，说，哟，太好吃了。 那你在那儿没吃他那辣的那鱼吗？ 鱼太贵，买不起。 好吧， 要什么肉啊？ 然后好吧， 我们好像买肉了，买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没赛扣肉 啊， 买了一份蒸的那个。 那会儿 就 说实在，那会儿8块钱买一碗凉面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当然是了。 但是比吃好伦哥便宜吧？ 是。 那时候好伦哥对于我们来讲是特贵，39 啊，对， 39。到那之后，哇，好高端呀，好多鸡翅膀啊！进去又疯狂的拿鸡翅膀。到最后都吃不完，哇，生在那儿坐呀，坐到人家店员说没事儿，您要吃不完，我们给您打包，我们要下班了。那时候好像我是在，也是在西单底下吧，还是在那个王府井啊那边，立生旁边那儿有一个地下的好伦哥，我们就在那儿吃。快关门的时候，我们进去的，说东西没有了，您赶紧拿。我们点了好多东西，也拿了好多东西，最后哇，实在吃不 了。 我那会儿吃也是大概就是2000年。02、03年吧， 我就是02、03，差不多。 那会儿在大望路那儿吃完那个自助，然后走到你们台门口这儿了。 回 去了，散伙食了吗？ 消化了，你说要不然开始都走不动了。 哎，是是是，当时吃的时候特撑，一溜马路立马就饿了，还没出王府井呢，立马就。 那会儿也是年轻， 我对那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东方新天地底下有一个，当时2006年，我记得特清，应该8月份，因为我离住的离得近嘛，老去逛吃别的，然后我就发现有好多那个人都一人把头。 头扎在一个大铁锅里头吃。我说这什么呀，每次过去哎呦我馋的不行。后来我们说那吃一回吧，因为不知道多少钱你知道，也不敢瞎买。后来一点就是不到200块吧，第一次吃麻辣香锅，我觉得太爽了，可以抱着锅吃，你可以做好多样东西。 天哪，全是记忆嘞。 啊，我就觉得那麻辣香锅那个太好吃，那还是那种广场式的那种，不是什么品牌，也记不住名字。 嗯， 后来就 叫美食街。 对对对，哎，那麻辣香锅 之类的。 对，就一个大锅，真的是个那时候还是真的是这么大个锅，两个耳朵那种。 嗯，你看 Espresso 说了，你们真可以。我这堵路上的，呵，听你们说吃，嘿，吃一路 啊，我们也就说说， 特别好。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有直观感受，所以呢，现在我们让编辑呢发了很多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美食的照片。当然，这些照片呢，比如说啊，有我们的博士提供的，然后有赵导提供的，包括有我们编辑自己准备好的，所以咱们先一步一步来。如果您手头有米饭的话，可以看着图纸啊，没问题。先来第一个，您只要发啊，百叶是百叶吧？哎，百叶就是刚才赵导说的那个发丝百叶 啊。 哦，三张图，您可以看， 就能看见百叶了。 是的，是的，是的。 想了解百叶窗的话，关注我们下午的。来一会儿我们再上别的菜啊，您先看着百叶啊。奇葩男总遇奇葩事说了，问你们一下啊，想吃地道的延吉冷面，能推荐一下吗？ 延吉冷面， 新街口啊， 对呀、 啊， 延吉面馆， 就 那个文津 街 西边那个府街那个， 对对对对 啊，对着妇产医院， 对， 对 就这不是最老的那个店， 对最老的那家也好吃，确实好吃， 是， 对。刚有一朋友还问呢，说好久没吃荞麦面了，说北边哪有好吃的荞麦面，荞麦冷面，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起来哪好吃。原来我推荐过一家，那一家我也吃过，然后您可以去那儿尝尝，那店名呢拆开说啊，第二个字是客人的客啊，第一个字呢是那个韩国人的一个姓，叫姓朴啊，这俩字加一块，然后您去啊，就是这两个字，您可以去那儿尝尝，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跟这家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啊，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啊。 那你还推荐？ 但是在那点儿，就是我吃过的北边啊，吃过的好多店，也就他们家还不错。 原来 我推荐一个冷面，但是不在阜成门、阜新门这块儿。海棠花溪就是北土城那儿有一个大同江食府。里面的服务员巨漂亮，而且门口这俩姑娘特别好看。他家的那个冷面就是很细的那种，带冰碴的那种。 哇， 是问推荐北边吧？ 对， 北 边， 北 边， 北土城合适、啊。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五道口呢，西郊宾馆西门。 哦。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叫熊家。听说过吧？那个。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老在那边玩嘛，就也经常吃他们家那个冷面啊，他就是也是做那种东西的。 好了，两位，咱们接着来吧。阜成门这边， 哎，阜成门这个历史文化还用不用介绍一下？ 得简单的说一下， 是吧？这个阜成门在元代的时候叫平泽门，咱们那个首都博物馆现在还有那个平泽门那个门的那个 照片， 不是照片， 模型， 就是、平泽门的那个门的那个 门栓。 不是 门钉， 叫平泽门那个名字那石刻在那个首都博物馆，那是元代的名字，后来就是叫这个阜成门。阜成门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城门是原来当时刻梅花吗？ 我知道，但我不说。 哎，我问的是他啊、 门上刻梅花啊， 门洞 刻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那边可能是好多学子走的路。 你看看，你猜的呀？我跟你说，真是不对。啊，根本就没有那个关系啊！ 北京有些城门上刻水波纹， 对， 跟它当年的功能有关系， 是吧？这是运花的， 运花的， 这是走梅花路的， 走梅花路的，走梅花路为什么从西边来呢？ 梅花路， 这是玩敲三尖的。 梅花跟方片 对呀、对呀、 还有红桃是吧？ 对、 啊、 四个门嘛。 不是啊， 都不是 啊，因为就是取个谐音，就是你看那个 运煤的， 哎、对对对对，辅食路到那哪儿嘛，门头沟嘛，对吧？从门头沟运的煤走这个阜成门，所以就刻着个梅花。 人家明明其实知道逗咱们玩呢。 没有没有没有，水波纹就是运水的呗。 那你知道哪个门刻的是水波纹吗？ 这个真 一会儿就说到了 啊，一会儿就说到了 积水潭。 哦，积水潭， 积水潭， 积水潭有门吗？ 有 德胜门， 豁口豁口啊！ 来来来，继续啊。阜成门这片好吃的还有 阜成门 啊。有一个也是个新兴老字号，有一个 新兴老字号， 我的意思就是开了十多年的这种 啊，就算也挺有年头。西贝啊。 哦， 我觉得西贝的服务态度真好，而且现在西贝有一个时令菜，就是香椿油泼油面，真少香椿上面油面上面撒香椿，新鲜的，然后油泼，挺好吃的。 好， 嗯， 还有什么吗？ 没什么了吧？ 没什么了 啊。 哎、 就是， 那峨眉应该算哪个的？ 算 车公庄的吗？ 车公庄的， 哦，算车公庄的。 其实车公庄是因为咱们现在有地铁，有它那个桥，其实原来这儿也没有门， 对， 也没有户口， 对， 对吧？ 对， 嗯， 那行， 咱们可以把车公庄跟西直门归在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 啊。 那阜成门就这样了呗， 阜成门就这样，太近了，离那个 是是是。 啊、 来下一站， 车公庄 是 到了 五栋大楼， 是五栋大楼。 然后那我觉得这地名特神，那个我们去拍那家店的时候，地址在哪？五栋大楼。我说是，嗯，地名。他说那就叫五栋大楼。后来我一去看，真的有五栋大楼。 你没去那亦庄的那儿还有一栋洋房呢？ 真的呀？ 当然了，但是不一样的是，人家那真是洋房 啊。 这个五栋大楼，一个大黑楼是吧？ 啊， 它是那样的， 对对， 高高低低的， 很有特点。 那一楼有一个四世同堂。 嗯 哦， 四世同堂那店挺大的， 好 嗯啊，好多包间，包间好像是最多的一个店，它好像是， 嗯， 然后再往那个党校那个方向走， 嗯、 一直往前、那个， 三塔寺， 那是北 往西， 你不用认真说，继续， 然后觉得再往那个里头走，然后还有一些小店也挺好的， 哎， 名字有点想不起来，反正党校那个对面。有一个看着挺旧的一个酒店似的，然后一楼有一个吃家常菜的地方，量足实惠，还挺好的。 对，那个酒店应该是在路南侧，是吧？ 反正这是党校那大门， 是的， 然后 是的， 党校家属院， 是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替您说了、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采访那个汪朗老师的时候，他不住那儿吗？ 啊、 好， 等他的时候对面能吃早点什么的， 嗯。来继续，哎，那峨眉呢？ 峨眉 就是外交学院边上。 啊，对， 峨眉， 对吧？ 峨眉那是咱们那个50年代请到北京的那个老字号， 嗯， 是吧？川菜老字号，当年那个这个梅兰芳先生爱吃他们家担担面，爱吃他们家宫保鸡丁， 嗯 啊，现在宫保鸡丁现在也是好像是全北京最有名的宫保鸡丁，就在 一定。 但是宫保鸡丁好像现在是这样，就比如说瞎举例子，比如小胖 嗯 是真正的人家那儿的大师级的， 嗯， 如果要是让他炒宫保鸡丁， 嗯， 可能跟我炒不是一件， 可以预定了， 对，可以预定 了、啊，对，因为 也是这样， 哦，就跟理发选 Tony 还是 加100块钱。 加100啊！ 好像是啊，我在翻访当年采访。 师傅不在能叫过来吗？ 啊， 师傅要不在呢？ 你得先打电话约，他每天就炒五份儿， 就炒 那个毛春凤老每天就五份儿。 你看， 但是有一个你知道吗？那个毛大叔说了，就是如果你能当场说出就是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口味， 嗯， 就是他有标准答案的， 嗯， 你能说的一字不差，免单。 一字不差。 对，免单。我说出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字儿， 对，七个字儿，说对了，马大厨说了，说对了以后就免单。 哎，怎么数都不对，七个字儿， 六七，萝卜快了不 行。总结的好啊。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毛大厨特好玩。我刚才就说了，要说峨眉酒家，我就想起来，这个、毛大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挖一点，就是大师们生活里的故事，比如跟家给媳妇儿做不做菜呀，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我们就问他，您除了炒菜还有别的爱好吗？我们先问你有什么爱好。然后他说炒菜呀。然后我说那您除了炒菜有别的爱好吗？他说我喜欢养鱼。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养什么鱼啊？他说我什么鱼都没养，因为我们媳妇儿嫌麻烦。我说那您除了养鱼还喜欢什么呀？他说我喜欢养花种草。 哦、 我说那 您 养了 什么 花草啊？大叔说我什么都没养，因为我媳妇儿嫌麻烦。 那你应该紧接着加一句，看来您家他说了算 了。哎呦，我就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我就啊尴尬。那咱还是说说炒宫保鸡丁的事儿吧。 你应该说养一媳妇儿真麻烦、 啊。哎，不能这么说啊，那师娘对吧？ 嗯， 哎， 然后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峨眉酒家的这个宫保鸡丁 这个毛老师就是真的是全身心的扑在这道菜上、 哎、 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密室里，他每天都重复365天不休息、哦、然后要调这个宫保汁儿，然后呢、 哦、 他说他调一次就是配量哈是150斤， 哇、 哦、嗯，他自己调，调完了以后开门，然后呢分发给各个门店， 真好真好。 哎，我这儿也有 自己最后配那三味药秘方 哎，就是有这啊，我刚说错了，他每天就炒三份，不是五份啊、 哦、 三份。 哎呦我的天， 每天炒三份。 那要是那个这三份过了说出那七个字呢， 免 单呀， 不是免单他还可以炒吗？过了这三份了。 嗯，他就是我的意思，你去他那儿吃饭，你要是能说出他这宫保鸡丁的配料的这七个这个这些味儿，能说准了就免单。 萝卜快乐不洗泥啊！ 来来来， 然后那个。然后这个毛大厨说为什么就他做这个菜啊、 嗯、 除了调这个汁儿之外还有一个他自己的独家秘技，我们在这儿先公布一下，就是说他炒这个菜出锅的时候是95成熟，和别人炒菜不一样、 哦、 别的师傅炒肯定是炒熟端上来吧，他不，他炒这个菜是95成熟，然后从厨房往客人这儿端的时候、 嗯、 走到你跟前刚好10成熟， 嗯、 他用这个菜本身的温度把这个菜调得刚刚好、 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上菜晚了温度凉了口感差了他说就不行，他要求特别严格、 嗯、 好，准备好米饭，我们接下来宫保鸡丁这个照片呢我们的编辑也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只要发宫保鸡丁关键词您就能看到我们真正的大师傅炒出来，真是他自己炒的吧， 绝对的炒三份呢， 我天、 啊！我们那天、 哦、你们把他的一天的配额都吃完了是吧？ 给毛子厨累的，你知道扶着腰，行不行？ 宫保鸡丁就能看到这盘菜。 行，先进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图片啊拍得太清晰也不好，告诉你真的。 嗯，里头有什么你瞧见了？ 我没瞧见、 嗯、 但是我吃过，尤其我第一次吃宫保鸡丁的时候啊、 嗯、 就是在峨眉吃宫保鸡丁的时候、 嗯、 不是在他分店就是在总店、 嗯、 当时是分是68还有38什么的，就68 有精品的有普通 的，对对、 嗯、 我们说一人来一份看有什么不一样啊？后来发现精品的确实不太一样， 是带花生不带花生的， 它带虾好像是， 不是 哇是吗？ 精品的是拿鸡腿肉炒的， 哦，那是拿鸡胸肉炒的， 反正不是鸡腿肉。 明白明白、 嗯， 哦，是吗？反正， 那你怎么吃出虾来了？ 虾吃呗，真的是。 那是 当时不懂虾球 啊， 就我们仨人就点了两盘宫保鸡丁，一说你想两盘加一块再加点米饭， 不会点菜的人经常是这样 哦， 就是点一个糖醋里脊 哦， 然后再点一个这个酸甜的 哦， 就反正上三四个菜全是酸甜 的，真的真的那时候 而且长的颜色还一样， 对， 那时候也跟现在似的种个草打个卡什么的、 嗯、 当时就搜嘛说、 嗯、 北京一定要吃什么，然后人家就里边就有峨眉的宫保鸡丁是一定要吃的， 对对对， 去那儿吃了之后真的就端上来之后就颠覆了你对宫保鸡丁的印象，宫保鸡丁哪儿都有、 嗯、 原来我们小时候在家里边也吃过、 嗯、 那宫保鸡丁我们就是葱炒鸡嘛，对吧， 葱炒鸡 葱然后加上花生米加上鸡、 嗯、 那小鸡块特那么小一点，他那一上来我都天哪，这叫宫保鸡丁，怪不得人家卖的贵呢，一般外边的卖宫保鸡丁最多18差不多了、 嗯、 22都算是要的贵了，你敢要28砸店真的、 啊、 他敢要38 68开玩笑嘛，对不对、 啊、 结果上来之后、 啊、那个年代啊 值那钱，真的值那钱、 啊、是 就是当时我们仨就围着吃，最后吃的真是一点都不剩，剩下汤全部拌米饭了， 那怎么说人那是名店呢， 哦真是好，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很多的、 嗯、 就是峨眉好多地儿都开了嘛， 其他地儿的那些稍微差了点，真的稍微差了点，也跟毛老师说说怎么能够把其他的甭管加盟也好，对对，你就这道菜的品控， 毛老师亲自尝过，真的没有那么甜，而且那个就是感觉上他吃了一种有一种说不上糊香气，对，反正有一种那种香气特别爽口。 来，悟空说了，赵导你一定得说的负责任啊，峨眉的宫保鸡丁全是鸡腿肉，精品的是因为它里头放的是腰果 啊， 不是花生。 我说怎么看着像虾仁儿？ 虾仁 啊，还真是，还真是。 但是很多店爆这道菜就是精品，就拿鸡腿，就是很多别的店啊，很多这种店都是这样的。 没关系，没关系。美美姐也说了，看完图了，瞬间饿了，光拿米饭是不行的。请大家发宫爆鸡丁，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对对对， 就能看到大师炒的这盘菜了。 要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峨眉的宫爆鸡丁，还是去这家。 对， 我觉得这家不差，真的。 对， 就前也好钱了，好几个月前了，我还带朋友去吃了，朋友依然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就峨眉，我觉得品控最好的就是他们家。 对对对， 其他有的地方是说实话，确实稍微差一点。 可能还是毛叔， 我估计毛老师在那儿。 对对，毛老师盯着。 对 对，然后那个附近，您可以去吃那个新疆饭。 对对 对，好吃的都在那边。 大楼再往后面。 再往西。 啊，再往对，反正有。 再往后边。 有一个新疆饭庄， 对 对，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冷面，就是挺有特点的 肉串， 肉串 好吃。 小时候我们家小时候就住那边，那个就到那边吃饭嘛，那个是乌鲁木齐办事处， 是的， 哎对。对对对， 有人说乌拌的比那个新疆拌的那个串好吃， 是，是， 是吧？ 是， 好多去都是先去乌拌看看，哎呦，排这么多人，走新疆拌出去，对吧？就换。但是我两个都吃过，我觉得还确当然确实啊，但是没有差别那么大， 对 对， 对 吧？对吧？而且 我爱吃那个，我没有觉得是谁做的好与不好，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吃惯了乌拌的那个味儿啊，因为我小时候最早住。百分庄嘛，那片社区叫宇宙红，你听听这个名字多有年代感， 太厉害， 多有年代感。 住百万庄 啊， 宇宙红小区， 不是社区，那时候不是小区，没有小区的概念。 社区， 他们家那边原来还有一个特著名的那食品呢，汉堡， 对， 就 百万庄 园，百万庄园， 对呀， 哎，百万庄园那边还有一老字号呢，鸿宾楼。 哦，还真是， 对吧？ 真是， 对， 把它给略过去了啊。也有朋友在猜那七个字是什么。老杨说了，酸甜苦辣咸鲜香。 那苦哪来呢？ 啊不，哎，还真是，人家写的有苦啊，确实。 但是这道菜里没有苦， 没有苦。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这答案，但我真不记得了，不是藏着掖着。 好，特别好。 而且这个 符合你的风格。 那个，而且王老师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说对了顺序。就是他说你吃这道菜，就是他跟食客靠菜来沟通嘛，懂他的人第一口有层次感，吃先吃什么味儿，第二是什么味儿，然后一共有几层味儿，说对了以后就免单。 来，你既然是那片的地主，刘说了，那这家峨眉酒家在哪儿啊？来说一下。 就是 峨眉酒家就是 月坛北街和 官批和那个官批往东那条。南北向的马路， 其实就是外交学院西门马路斜对面 啊，对对 对， 对 吧？ 对， 您就找着外交学院，就找着他了。 听他们说完，反正我是不知道在哪儿。 哎，这个不是外交学院西门， 那叫什么学院？ 外交学院不是那块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官批，因为很靠那个官园桥，官园桥了。外交学院还得再往 西，没多远， 再往 他们争辩着，我们进广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起出发。 你问峨眉在哪儿，好多导航都出来了啊。白衣飘飘说了，车公庄桥西南角物华大厦斜对面，峨眉到了啊。 是Vivian 娜说了，总店啊，六号线地铁车公庄 H 出口出来往南走到、 哎、刘佳说了， 好精准啊。 是是是， 好多精准的呢。刘佳，官园桥往西第一个天桥往南50米， 嗯， 吃白菜的悟空，峨眉酒家的地址，官园桥向西第一个路口左转弯200米就到了。 是是，这都 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都从西口出来，一个是50米，一个200米？ 嗯，不不，都对都对都对，因为地铁出口它不可能它都在那条街上嘛。 啊啊、刚才是我把维哥绕到糊涂了。 是是是， 我把、那个、 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老字号 哦， 嗯，鸿宾楼，我说了说了鸿宾楼， 我也绕到糊涂了， 就是外交学院斜对面鸿宾、哎、楼。 对对对，我是走过了。 啊、 我走到也是走到月坛北街那边的了。 当然在这里头也有很多朋友说了、啊、我发了宫爆鸡丁这四个字怎么没有看到那盘非常美的大师做的菜呢？ 嗯， 字儿错了。 对， 我们重新发一遍、啊、 您太 爆 了、 啊、宫爆鸡丁、 yeah、 对，保护的保， 对、 啊、您再重新发一下就能看到了。当然了，就关于这个菜的名字，正好让博士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了，因为这个宫保其实是这个来源于当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呢，他是就是杀安德海的那个大太监安德海的那个山东巡抚，就因此还升了官到四川，当了四川总督。这个宫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太子太保的一种简称。你像这个袁世凯也有这个荣誉头衔，所以也管他叫袁宫保的。丁宝桢呢就是丁宫保。像还有除了太子太保呢，还有太子少保，那这个鳌拜鳌少保就都是这么来的。这个丁宝桢呢当年是在山东当官，就把厨师也一起带到四川，不是上任去了吗，升官了，当总督了。那么当年他就喜欢吃这个酱爆肉丁， 嗯， 那么后来到四川那味型呢就不简单是这个鲁菜的这些了，酱香啊什么咸鲜啊，不简单，他川菜的那个味型就特别特别全了，就是刚才是吧赵导说的那七字真言是吧，那我就不，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反正、 没关系，留一点悬念吧、 啊、 这样挺好。 对对对，所以呢你像里头那个酱就没有了， 嗯， 那个就换成了有葱段啊、 嗯、 有花生米啊、 嗯、 还有那个干辣椒 啊, 啊那是他吃的精品的还有虾仁呢，对吧？哎，苗苗，我问你，这个鸡丁跟虾仁一起炒，先下哪个呀？ 我觉得先下鸡丁吧。 啊、 哦， 差不多，我也觉得是 分着炒。这我拍过八条一号的那个，他的宫保，他们家的宫保鸡丁就是放虾的，但不是虾仁，是那个挺大个的虾。 哦，你说那是 宫 保虾球吧？ 宫保 放点鸡丁。 他们家那真的叫，他叫有个名叫私房小炒，他原来就叫宫保鸡丁，叫八条一号宫保鸡丁。 哦， 他是就是卖了好多年这个菜。 是是是，好，宫保鸡丁啊，发这四个字是正确的、嗯、大家可以看到大师做的菜， 荣誉头衔宫保、 哎 嗯、 是是是。 对对对， 当然了，刘，这前面我不会念刘啊，您说的都对，您说的都对，那个我要替博士跟您承认错误。 嗯， 他说你看你们说的怎么回事啊，不是从小在那儿长大的吗，都不知道那条街呀，那、啊南北李氏路，从阜成门外大街岔路口拐，您就能上那条街，就能够到峨眉。是的，是的，您说这都 对 是 北李氏路， 是 北李氏路，南李 我住南李氏路、 啊， 你住北李氏路。 没有，我住。 行行，别绕了，别绕了、 哎、 啊！不远不远， 怎么 都是个圈 儿。地铁西口出来， 六号线、嗯、啊， 六号线 H 口。 H 口 是是是， 刚才问这个问题的那位朋友呢、 嗯， 人家也搜到了啊，问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店？告诉您是那个店啊。来，接下来咱们继续吧， 奔西直门了呗， 西直门呗， 这、啊、就很近了嘛。 嗯， 西内我推荐一个，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去那我找那店，我真是下了心了。 嗯， 可不好找了，在西内大街里头一个特小的胡同里头，叫福州会馆，专吃福州菜的。 哦， 这个咱们这个北京吃福建风味的并不很多， 沙县小吃嘛， 算还不 不是福州风味好吗？ 嗯 啊啊，这个你比如荔枝肉啊、糟肉啊、光饼啊， 哦 啊，爆 香脆啊，光 饼好吃等等等等的、嗯、这些，这个福州其实闽菜有大量的都是这个福州菜， 嗯， 包括什么撑杆羊肚啊， 嗯， 鸡汤汆海蚌啊，但是这俩菜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听着就不错、 啊。但是那荔枝肉我是特别爱吃，红糟，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肉丸似的那个，或者肉段，他们家我记得是肉丸的、 嗯、 然后炒过之后拿红糟一溜，又鲜红又透亮又酸甜，好吃、 哎、 特别好吃。 嗯， 嗯， 鸡汤汆海蚌这个菜我在仙景香他们家拍过，带着你们孙涛去的 哦， 给他烫的就上来，他还嘱咐我呢，这看着没温度其实挺烫的，反正真挺烫。当时我们和孟瑶还有孙涛一块上来一 我吧，他跟你就合作了那么一回吧， 好像我记不得你了，我就记得孙涛。 单线也联系过，看来啊。 然后上来一个碗，那个碗感觉像杯白开水似的，也没有烟、嗯、什么都没有，但是巨烫。他把那个象拔蚌切成片，然后那个一汆就熟了，倍儿鲜。 嗯 嗯，好吃，好吃。 哦， 所以这个你像这个。特别特别不好找，我记得它边上有一条小胡同叫柳巷， 嗯， 它在柳巷的西侧那个小胡同一个大厦里，应该是福州的办事处或者福建省的办事处， 嗯、 反正是有这么一个宾馆，它在宾馆里头， 就是西内呗， 对，西内大街。 好， 嗯， 咸水鳄说，哎呀，这个福州会馆西边一点，前半壁街西口， 嗯、 说这个。因为前半壁街那就是一条应该是东西向的，不是南北向的，对对对、 啊。 他说这个路北有一家乌江烤鱼，说在这个位置开12年了，哦，也不错， 啊、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乌江烤鱼啊。 好，西内，还有补充吗？ 哦，对，西内，我想想啊，您再来一个，让我再想想。 西内其实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 动物园，算西外了， 西外， 西内还有一大。 嗯， 那个是那个谭家菜，谭府家宴，我记得西内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嗯 啊、 嗯， 但是西内这两年，要不然就说到新街口了。 嗯， 新街口咱们 是、哎、就别往 那边说，咱们是不是搁在积水潭再说？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那往那边说 啊、 嗯、啊，因为像什么杨大妈呀什么的， 对， 包括什么 四川饭店， 对对对、 啊， 都往那边说。 嗯、 西内和西外。赵导还有补充吗？你要没有的话，西外基本上小胖包了啊。 哦， 那他包了吧？ 因为西外小胖对那边非常的了解，因为 他又说是的。 因为你比如说西直门桥边上那个那商场， 那 商场 对天发誓嘛， 对对对，那个商场小胖家里人曾经在那边战斗过， 哦， 所以对那边很熟悉。 哦，你们家在北京， 然后再其次，再往西边走，动物园那边， 嗯， 你比如说，最老的，因为啊，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 在那边取的景儿， 对对 对， 所以那个饭馆也可以说。然后再往动物园边上，像杨大爷， 嗯、 对吧？您这小胖很熟悉，来开始。 对，维哥说的很对。 你缓缓，我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西直门地铁站下头有一个宰皇包。 嗯， 是他最老的一个店，应该是 啊、 嗯，因为他现在不是开了好多分店， 他开了好多店，嗯，就是雨后春笋一般。 嗯， 原来西直门那边啊，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推荐过的，但是因为这个店的寿命不是很长，已经关了门了。但是现在一说起来，维哥肯定也想，我们就会想那里边的几道菜特别好。嗯，关门了，咱也不说了啊，咱就往。先说那个对天发誓 那 仨楼啊、 那个 哦，您说 西直门那应该算里头吧， 嗯、 就反正叫西直门那儿有一个吃涮肉的地方， 嗯，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在一个 汇丰吧， 不是汇丰，不是这俩字儿， 杨大爷吧， 不是 这仨字， 不是，就是在那个路旁边，算是桥旁边那儿是吗？ 像一个酒店的底商 似的，对， 然后他们家那 开了好久了。 对，开了好久了，然后他们家有那个就是带脆骨涮的那种，那会儿我们刚开始拍美食节目，我们觉得这好新鲜呀，就没见过， 人也特别多， 对， 用的锅子也是那个老式的铜锅，这样吧，您从西直门那儿盘桥不是盘进来之后，您 西直门桥你盘得了吗？ 不，走辅路底下，底下可以盘， 走底下啊，走底下第一个出口就赶紧出去。啊，出去之后呢，一直往前走，顺着辅路走啊，然后就走着走着，你发现哎， 旁边就有一家火锅店。 你继续介绍别的吧啊。 哎，如果这个没停住呢，您接着往前走啊。 前是哪儿啊？ 往西走 啊、哦，往西走， 哎、往西走、哦，慢慢的您就能看见、 哦、西外是吧？ 有一个大羊头啊，那就是羊大爷了。 嗯、 那个你刚刚那个赵导说的那个店叫什么来着？我原来在那边吃过，也特别好吃。 嗯、 因为 那饭店应该叫德宝饭店。 德宝， 是 德宝楼 是 的 底商吗？ 好像是 德宝底商没有， 没有 德宝底商没有 吗？德宝饭店后面是咱们北京盐业公司的库房，全是盐， 嗯、 各种各样盐，我们去那拍过盐、 哦。反正那一家呢，就是临街的， 嗯、 就临着道啊、里边能就是人能走的地儿特少，人、 嗯、 人行道特窄、 嗯， 就是旁边就是车道，具体叫什么还真想不起来了。但是有一个。这个您就接着往西走就有羊大爷了， 嗯， 或者说呢您又走过了没事、 嗯、 前面掉头，掉头了之后呢看见第一个路口您就往这个那条路是什么路来着，奔南了， 奔南不就奔鸿宾楼那边了吗？ 鸿宾楼 建工学院那块， 对对对 啊、 嗯、别走那么远啊，走个四五百米 啊， 您在您的东边的那个小胡同里边 啊 有一个全味道，这个我也介绍过好多次了 啊！ 全味道是做的那个豆米火锅，贵州的菜 啊， 贵州菜、 啊、那边是我姑姥姥家 啊，对，就你姑姥姥那儿 到了你的势力范围， 对对对，就贵州那儿 啊， 啊，你贵哦，你姑姥姥在贵州啊？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 啊、在那儿住， 啊、 在那儿住 啊， 啊，就那这附近呢，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这几个馆子，嗯 嗯， 嗯， 嗯，像悟空啊咸水鳄呀、啊、看来他们都是混西直门的， 嗯， 人说了谭家菜没了，现在改美容院 了啊， 嗯，特别好， 因为谭家菜真是吃不起、 啊、是 你顶多就是从那儿路过， 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西直门外的那个刚才赵导说的、 啊、 吃涮肉那是口福居吗？ 不是不是 不是 不 是 不 是 不 是小院涮羊肉吗？ 不是不是 不是 啊，他没院 挺那个什么， 就是我觉得那边涮肉我爱吃的是那汇丰， 嗯， 就是德宝饭 店，就叫汇丰涮肉馆， 对， 那你们说的不就是汇丰吗？ 是是是、 啊、 那我说德宝饭店没错啊， 德宝饭店 宝 再往西一点， 再往西走一点， 就在那隔壁嘛， 汇丰 隔壁， 因为从那儿穿到后边就不就到海洋馆了吗？ 对， 很冤枉的样子， 是啊， 汇丰我特别爱吃他们家， 因为那不好停车 啊， 啊，对， 嗯， 我特爱吃他们家那肚， 嗯 啊，那个特别是那精品的那个，就不叫毛肚，就是，百叶牛百叶， 嗯， 哎呦好吃，特别特别脆，特别特别嫩， 嗯， 啊、然后包括手切羊肉什么都很好， 嗯、对对对对对。 啊， 人宝爸就是之前说西蜀豆花庄那个、 嗯嗯、 就一说这个不是勾起了你跟小胖的回忆吗？ 是是， 人家说了，哎呀我终于找着了啊，说西蜀豆花庄的分店在四季青桥西南角，那儿一购物中心，人开三层 啊， 啊， 是原来那家是吧？ 他说他打算这几天有时间 考察一下， 去试 尝一下， 嗯 嗯， 好吃了告诉我们、啊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因为那个留下了他们儿时的记忆。 嗯，是是是。 嗯， 我要更正一下啊，不是更正一下，补充一下啊、 哦， 就是您过了杨大爷涮肉之后呢，如果开过了哈， 啊、 您直接掉头， 再往那边奔紫竹院了。 别别别，哦、掉头嘛，您别往前走了， 就是首体那儿嘛。 哎，掉头，您看到三里河路，哎，您左右右转啊，我左右不是很分啊。然后呢您可以看到文兴街，在马路的东边有一个文兴街，里边有一个电力书店，那是他们就在那个小胡同里边把头的，那里边就全味道了啊。好的 哦，哎、嗯、那个帽里头你不说说了吗？ 老莫呀， 嘿、 哦、 帽里头， 就那帽里头你不说了？ 帽里头啊其实没什么可吃 的、哦、有个米线，有米线好吃。 好，来二位开始。 我先指正你一点，南京大排档还可以吧？ 哦哦，我在那儿的时候还没有，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可以去尝一尝。 嗨、 啊， 来吧，赵导，你继续。 我对他们家就那个里头那米线印象特别深，我只要在那附近没什么可吃的，我就去吃那米线。 嗯， 叫蒙什么？叫蒙什么米线？反正有一个蒙字儿、 嗯， 有一个蒙古的蒙字儿。这叫什么萌？ 要不咱们怎么聚一堆做节目呢？ 这特不靠谱 啊！ 听完我们这节目特有启发，你知道吗？ 啊、哦，是吗？ 对，有探索的启发。 是， 哎，他说的到底是什么？ 这让大家动手能力可强了。 说明咱。 咱们真的是直播呀， 是的，是的， 没那个准备，就靠积累。 一聊这，我就想起来，那天看了一个那个微博，哎呀，看完了以后我逗死了，说咱们邻国，邻国有一个小伙子吧，就是一般都做视频直播嘛，你比如说干什么的都有啊，自己唱歌的，吃方便面的，什么货都好几万人看，人家那小伙子就看书， 嚯， 特喜欢看书，啊，天天在那儿看书， 习惯 啊，然后你知道有多少人围观？30多万， 30多万人围观， 干什么？他就看书， 就看书， 他念吗？ 不，人就在那儿看书， 你得问是谁在看书。 哦， 是不是吴亦凡在看书？ 没，不是，不是，不是。 邻国， 对，邻国就是一个阳光小哥哥， 哦， 人在那儿看书， 你看， 看特认真，然后三十多万人，哇，围观，哇，在底下。 那些三十多万人，看来他们也够无聊的。那三十多万人为什么不看书去呢？ 看脸， 看书的， 都看脸，都看脸， 好吧。 好，我说一下那个凯德猫里的，我想起来，我2006年吃的麻辣香锅。我想想，好像有一个叫川城园，那个帽里有川城园，那个川城园那个味道最接近我2006年，就是把头扎在那个大铁锅里面吃的那麻辣香锅那个味儿。 哦， 川城有个麻辣香锅，想起来， 哦， 就是在那个帽几层，我想不起来了， 这 里都有。 说到麻辣香锅呀，原来我也挺爱吃川城园的，但是也是因为店太多，所以呢就萝卜快了，有点不太那个什么了。我吃过一家特好吃的，是哪儿呢？就是黑窑厂，它那儿不是有那个油饼吗？就在往黑窑厂油饼里边走那个 叫什么李什么李，他们家是不是还做那个？ 对对对，你说的对， 恭敬礼， 恭敬礼， 恭敬 礼的麻辣香锅，料又足，味儿也好，而且就是它那个味儿，你吃就是一看一吃，它那料就是自己调的料，特像家里边自己炒的，但是你家里边自己炒，你还炒不出那味儿来。哦，巨好吃！有一次我点过3次的外卖，到那儿吃过2次，都是黑窑厂那儿关门了。我就是卡着点去的，10点去，一到那儿一看，哎呦喂，什么都没了，就剩油饼了。吃一油饼，那哪能吃饱？10点钟就在那儿等着。 谁让你起那么晚的？10点， 我想晚点去就少排队嘛。然后我就在边上溜达，溜达到大概11点半的时候，我就去恭敬里吃那个麻辣香锅，还有一个是恭敬里的烤鱼，好像是。 对，它有 好几个，好几个副牌，都挺好吃的，我都吃过，都不错。 好，大萌萌说，西内新街口地铁站边上有一个卤煮，好吃。然后包括叶杰说，哎，刚才你们说的烤全鱼叫什么名字？ 谁说烤全鱼了？ 没说烤全鱼吗？ 没说烤全鱼。 就你说那个杨大爷对面那胡同开进去， 那是全味道。 哦，是全味道， 全味道，没鱼啊， 就一个字儿一样，全，就像我们的听众。 好好好，很可爱，很可爱啊！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我们整理一下思绪，做一个 happy ending 好吗？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先回答一下刘的问题，他问恭敬礼是哪3个字呢？恭敬就是毕恭毕敬的， 就是恭敬有礼的恭敬， 哎， 然后姓李的礼。 对，不是有礼的那个礼，是姓李的木子礼啊！你看我们多全乎。感谢澳洲咸水鳄的提醒，他说人家说的是乌江烤鱼吧？ 啊，那是西内，那个就是前半壁街那个。 谢谢，没您我们这节目做不下去，你知道吗？ 是，主要是到这点儿了，我们自虐半天，说了这么多好吃的，真的是很饿。 对 对, 对， 真的 啊。还有好时刻说了，你们怎么没说老莫呢？啊，那怎么谁也没他老啊？ 是的，是的。 但是说句实话，老莫我没吃过。我来到北京之后，老莫就已经算是高档餐厅了。 谁告诉你，你来北京以后，他一直是高档的？ 我 觉得电台的做美食节目的导演和我们电视台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基本都吃过看过，你们经常一说这怎么那么好，我没吃过。 不，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得真的花钱去吃，觉得还不错才给大家推荐。 我们也先花钱吃， 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我应该哟，门口排这么多人，哎呀等等算了咱换一家吧，主要都是这样。 对对对，一般我们没吃过的就是没吃过，你像老莫真没吃过，但是老莫没吃过，我吃过那个 哪个大地， 不是没那么老， 不是那个 三宝乐， 哎对对对对， 哦，不是那个 啊， 那个离中央电视台特近的那个老中央电视台，那个叫什么？不是，里边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功勋演员演出的 那 个， 那不是俄罗斯， 那 是乌克兰的， 那 叫基辅餐厅。那个风味不一样啊， 对，没孩子饿的，孩子饿的， 也卖红菜头汤什么的， 但是风味不一样。我就是原来我有一个叔叔是咱们新华社的那特约的那个俄国专家，他是莫斯科人，他就说那块的风味是偏乌克兰风味， 对， 咱们吃不太出来。 刚才说到大地，我插一句啊，虽然不是咱们地铁站，去大地是一定要吃他家那个奶油栗子粉，哎，真的好好吃。 好好好，哎，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让博士印证一下，李涛说甘家口大厦那儿有柴氏风味斋， 对对对，柴氏牛肉面， 柴氏牛肉面好好吃， 说好好吃， 而且那儿还有米酒先生 啊，真的吗？ 对对对，米酒先生，我在那儿买过米酒 哦、好好好， 苍蝇说了，我是超级吃货，吃过很多很多啊，大到西苑饭店、天伦王朝等等，小到各种苍蝇小馆，只不过是没干你们这行，你们的节目勾起了我以往的回忆啊， 欢迎来加入啊，以后我们可以策划一个这个民间美食达人呀、啊、你带着我们去吃啊， 对呀、 挺好、 是好吃。 然后两个领导不吭声了，我赶紧给招呼。 不是，我再说一个吧，我再说一个 啊， 我再说一个，补充一个，就是不是我跟那个动物园的杨毅关系特别好吗？有一次我去找他，他请我吃饭，他带我去了一个就他们动物园附近这个叫东兴寒舍老北京炸酱面，吃那个什么，吃这个家常炒菜做的小炒还挺不错，挺地道的。 那应该是在动物园后身吗？ 不是动物园后身，就是杨大爷那个，不是在马路， 在马路南边 北 啊，北边 是在马路南，然后往郝家湾那边走，再顺着那个这个古动物研究所，然后一直往南，然后那有一个小马路叫文兴街，然后那儿有一个广场叫老来乐广场，老来乐广场的东侧。 哎，那离他那个恭敬里很近 啊，是吧？ 对， 离全味道很近，离恭敬里还是远着呢。 全味道，对对对， 就是56中那边。 哦， 哦 好， 太逗了。 今天的节目必须要结束了，现在时间也到了。 今天这期节目做的跟一路畅通似的。 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谢谢大家、 哎、 谢谢大家，容忍我， 谢谢大家，对对对，指出了我们很多的不足、 哎、记着啊，下周一的时候咱们就从西直门拐过去，积水潭，然后包括德胜门、鼓楼、安定门、雍和宫，哎，对对，这都是你熟的地儿啊。 嗯嗯嗯，好的好的， 好好的，争取不再出错啊。 有很多小馆子 啊， 好好好， 没问题没问题。 期待下周一的节目了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大饼它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北方人烙大饼。